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说翻唱曲是音乐会的余兴节目，音乐家呢通常也会演奏一些不足以入选正式曲目的小作品，但是呢有时也会出现翻唱曲比正式曲目还令人惊喜的状况。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几个精彩的返场瞬间，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耳边听到的贝多芬他的第七交响曲在1813年12月首演，在此之后呢他就因为耳疾的缘故再也没有重返过指挥台。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稍快版实在是太精彩了，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于是一贯就任性的贝多芬毫不犹豫地指挥了乐队把这个乐章再演了一遍，之后才接着完成了第四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